始至终全是你，让我投入太彻底，不是由我注定悲剧，何苦给我美丽，演出相知和别离。 情 做一万年只用铅笔写日记，记录那最

Bye-bye.

的山楂树呀，它为何悲伤？却像首次告白，只想被你爱。 突然相爱，最坦然的坦白，像赤裸的脚踝，舒服自在。 活过来， 我都爱。 突然明白，之前的都不算爱。 总是突如其来，还让人